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梦想，让戏剧帮您实现；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激情，让戏剧为您上演；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让戏剧给您带来；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有戏剧空间和您作伴。听舞台上的故事，体会戏剧中的人生。欢迎进入戏剧空间。 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戏剧空间。今天节目中呢，为您播出的是话剧《旮旯胡同》录音剪辑的上半部分，是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创作演出，编剧蓝荫海、顾威，导演顾威。 别装的没事人似的。 大哥，刚才俺不是故意的，这地方忒窄。呵呵， 要是故意的，咱今儿就不这儿说了。 大哥， 够没黑子，你身上痒痒了吧？ 我说兄弟啊， 是不是你？ 得力，得力，他这直捂着皱眉呢。来，小师傅，瞧我面子，少说两句啊。 我说得力， 对不起啊。 嘿，你也比我白不了多少。 嘿，小子。不服啊，我来出去练练，我害不死你了。 去回屋去， 招事儿。 哎呀，打起来了，哎呀，打架了。奶奶， 听众朋友，您一听就知道这是个典型的北京杂院儿。这个旮旯胡同十号院儿，院儿小人多，巴掌大的地方住着五家17口人。房子低矮，破烂不堪，院里有一根公用水管。住在这样的环境，您可想而知会是个啥滋味。 哎呀，美女，瞧您这小院里边挤挤叉叉的，还不如在屋里练呢。 哎，我跟您不一样，您是作家，那有张桌子就行了，那我这总得迈开步啊。 那倒是， 您瞧瞧我们这小屋，带着婆老公公，还带傻的呆子，再加上我们三口子40口堂，那甭说迈步了，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 哎呀，你搁那小院儿，别 往外走，弄完了， 你让你拿吧， 完了， 就这点 数是吧？多了也没地方放了。 外号叫恒德利的小伙子是个刚劳改释放回来的。这小院有了他，就更添乱了。 瞅咱这穷酸相，他妈王府饭店靠边宽着清净，你住得起吗你？ 哥们儿，咱嘴下留德。 嗨，我跟你说 这。别进来， 你说两句怎么了？ 你老院给我信啊！ 谁呀？我跟他听，我让听听。 说。 哎，你少招惹他，那是不要命的主。 我看不惯。 今天晚上我们有场时装表演，你得送我去啊！看完演出再接我回来。 哎，那可不行，晚上我还得拍夜景戏呢。 哎，那昨儿你不是拍一宿了吗？ 哎呀，没拍完呢。哎，我跟你说呀，我们得在这个女主角来之前呀，把没有她的戏都得抢出来。 呵呵，当个临时剧务，瞧你的认真劲。哎，我说，你还不如回厂干活去呢。 哎，你敢跟闹着玩呢？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这是工作。哎， 是不是又有勾魂的了？ 全又来事了，是不是？你老公是那号人吗？对不起， 谅你也不敢。 哎，你还别讲我啊， 我就怨你。哭 吧。哎，孩子，别又哭了，赶紧哄哄去，回头又哭身被子啊。 那起被子怨得着我吗？告诉咱奶奶不许开窗户给雨了。 你不去一趟， 你快去哄哄他吧。 我这困着呢，我你 我不去。 你去哪？ 住嘴！ 哎， 哭了。

黑的，您这有抽不过。 张道长，给他们家修房顶，不给我们家修一修啊？ 你们家 啊？ 你们家上回查房没发现问题 啊？不，我说的不是这间， 哪间？ 是这小厨房。 哎，对对对，这小厨房。 我跟您说，这厨房的顶子太薄，一阵暴雨下来还准漏。 啊，咱这么着，我先给何师傅修。您瞅着这还住人呢， 对 啊，咱俩修完了，到时候您这个咱们再说，那再说啊， 咱们修 了。 嘿，嘿嘿， 什么？ 我说，你凭什么把我们家搁在后头？ 啊，这是我未来的女婿。 哦，本人姓安， 哎，对， 安德利， 哎，安静的安。 哦，不，您不认识吗？ 还没见过您。 天坛河劳改农场刚上来的。 那您是住这院的吗？ 少废话，我几个人 吗？你干嘛？哎，你甭管了， 王总，哎，今儿你要给我修，我就给你练练。 我让你干嘛？ 两名年轻工人差点和这个蛮横的安德利打起来，双方被人拉开，这场风波才平息下来。 你去哪？ 何师傅，您事完了，您商量商量。 哎，您说您说 啊，这房子呀，半天也修不完，今儿晚上呢，您还得给家里人呢找一个住的地方。 啊？还找住的地方？哎呦，那我这老老少少一大家子人呢，我可上哪儿哪去？ 哎呀，孙主任，咱们这儿聚会。 大河， 嗯， 要不让美云带着孩子在我那屋住，你带着奶奶跟傻曾上何祥家住几天？ 对，我说何师傅，您怎么守着米挨饿呀？啊，何祥新修的小四合院，那不是挺宽着的吗？亲兄弟睡一宿算什么呀？ 是何祥是不会说什么的。我就怕我们弟妹不答应。 哦， 你给何祥打个电话，让他来一趟，去商量商量。 何吉的家中间隔了一块木板，里面住着何树德三口，外面放着双层床铺，住着奶奶、何吉、傻树曾。 小将，奶奶，这谁是小将啊？ 你三叔啊。 三叔。 大名叫何宝， 哎， 小名叫三儿， 哎， 他就是红卫兵， 哎， 革命大串联，一去就没回来，那年他才14啊， 14啊， 今天晚上啊，我带咱全家住大饭店去啊！ 什么？住饭店？ 啊， 你疯了啊！我住一宿饭店，这钱我得这三轮我得蹬多少天呢？我 哎呦，爸您甭紧张，不让您花一分钱，全由剧组报销。 哦，咱们住房让公家花钱，这不整个一猫腻吗？我可告诉你啊，不正之风的事咱们可不能干。 这不是猫腻。这是我呀，昨天给我们剧组的女主角啊订了个里外套间儿。哎，今儿她从广州打电话呀，说这两三天来不了。你说这房子闲着也是闲着，咱住一宿没问题。导演给我铁的呢， 没问题，咱们也不住，不住啊。 我说爸， 您可真够老八板的啊！您说这房子闲着，咱们住一起啊？ 不得， 哎， 电话， 哦，天天进来。哎呀， 啊， 赶紧把这白衣裳脱下。 谢谢啊。 怎么了？ 你奶奶不能看白的。 喂， 又不对劲儿。 什么？ 放心 啊，人到了，安排饭呀、啊。哎，不是，哥们儿，跟你说，哎，我们家这房子都快塌了，你给帮个忙怎么样？哎，好兄弟啊，谢谢啊。 大哥， 领饭吃来了。 别傻子，好吃的。 哎呦，吹泡糖。 妈，这是给您买的，您拿着吧。 是的， 二啊， 廖老 哎，大哥，大哥， 哟，二叔来了。 哎，来了，什么事儿啊？ 啊，是这么回事 啊啊， 今儿个呀，房管所要给咱们家修房了。 哦哦。 一天完不了、 哎、你干嘛去 我们呢、 哎、 我上找房 快点回来啊 你看上你们家去行吗 都去呀、 啊、美云呢带着孩子上温大妈家去 啊啊 我们爷仨呢跟老太太呢上我们家去你看怎么样 这事儿啊我倒是没意见不过我得问问秀珍、 哎、赶紧的请示请示 何祥掏出大哥大电话机 哎哎，小珍，妈这院啊要修房，他们打算今天晚上去咱们家住一宿，啊？哎呀，傻僧也得去 啊！我也去、啊。 哎，客厅也能住啊，沙发、地毯都能睡啊。好嘞，好嘞，就这样啊，我这就回去。行行，行了， 批准了。 哎，奶奶，今晚上咱上二叔家睡去了，沙发、地毯。 我不去啊 去 我不去三儿不回来我不能离开这个院 妈您去吧今儿个呀房管所要给咱们家修房了 修房吗、啊、 我不让他们给我修房我让他们给我找儿子三儿手巧他会给我修三儿三儿啊回来就穿了个白汗衫20多年了妈怕你冻着 得我这身衣裳又把老太太病招出来 了 你们哥俩要是真孝顺、啊、你们就快去找你三弟 是 他要再不回来妈怕就见不着了 是是我们哥俩一直找呢 啊你看那个寻人启事都发现全国了哎一有消息 找全国我在咱们家电视里就瞅见过他 了。行行，您摘米摘米啊，饭一熟了，三儿就回来了。哎， 那二叔别关呀，我还看了。 大哥， 关了。 真不知道这三弟是不是还活在人世上？ 我看悬了， 是这么多年了。 流氓！流氓！ 哟，怎么了？ 妈，居民大爷偷看人家换衣服。 美云，你不知道他缺心眼儿啊？ 你这 得了美元啊都冲我了谁让他是傻子呢 就是大伯子大伯子偷看兄弟媳妇换衣服那算什么呀 咱有完没完 我没完我实在受不了了 美元咱们小点声行不行让街坊们听听咱们丢人不丢人别哭了啊别哭了 我这么写的爸我没看清楚没看清楚 都在住在什么 人我天我怎么不早死老给儿子们腾地方 都怪我谁让我没本事呢没给孩子们置下这份产业 爸你甭往自己身上揽要怨呢就怨那些当官的他们是人咱老百姓也是人他们凭什么住那么多房啊 你胡说什么你啊人家当领导的枪林弹雨出生入死那对革命做出过贡献啊现而今人家住房宽着点应当得分 他们对革命做出过贡献他们那孙子重孙子对革命也有贡献啊

都是30多岁的人呢，在这种环境里头，夫妻生活已经少得可怜了，可总还要有吧。可就是隔着这么一层布啊。说起来这孩子也不算小，算是个大姑娘了，人家长着眼睛长着耳朵，躲没处可躲，说又没法说了。这孩子实在没办法，他就偷偷地吃我的安眠药了。 安眠药？ 别的我还说什么呀，我就觉着这么过日子真能把人从里到外生生给拧个个儿啊。 安居乐业，安居乐业，安居才能乐业。 小孩都在忙活，大盆小盆都派上了用场。副区长离开石川家，又到各家去帮忙。 啊，没事儿，再请我那个西瓜的快点儿，快点啊！范天一， 叫 你这人什么都不管，你看这都教师了吧？这人这是， 你瞧瞧， 都教师了。好，区长，快点儿，快点儿，我们区长，你看我们 范天一啊，你来的正好，你上我们家参观参观。我们家是4代6口，住一间房，这可是咱们中国第5大发明啊！ 小院一片漆黑，大家用手电筒照亮，有的在屋里用盆接水，有的在外边忙着遮盖东西。副区长看着这一切，神情严肃，若有所思。当天深夜，在房管所值班室里，张所长刚打完电话，了解到5道湾2号院的情况，派人去送邮斋。吴学禄、安德利和几个居民跑了进来。 对呀， 小康， 过上一瓶地儿， 他们知道不漏啊？ 哎，我说你们干嘛吃的呀？我们房都漏了，你们管不管呀？ 哎呦，张所长，求您了，快派人上我们家瞧瞧去，那房顶子慌慌的有。 我们家的水顺着墙上直往下流。 就是。我也急呀、啊，这就给您记下来了。他人手不够，忙不过来呀、 啊。我这 你们不是人， 哎，他们呀，他们不是人，一群房虫子。 哎，你们怎么说话？怎么 了？张所长，怎么了？怎么回事？ 张所长， 刚才房子设备里抽水器坏了啊！可是站着往里灌水啊！ 哎，是 水都过那儿了。 怎么了？不会水浇进屋了？ 逃啊逃！ 来呀，这才够用。 站起来！ 怎么办，张所长？我们那儿呢？ 啊！我说大兄弟， 你把说的话放一下。哎呀，班长派哪人？现在忙的吗？ 哎， 行 了， 张科长，哎，忙点忙点，行了，我们那儿呢，干了活的时候，水都到这儿了。 你们，张所长，白天说好了啊，给我们家修房顶，怎么着蔫溜了？ 您说的那间小厨房？ 哟、张所长，那间厨房啊是住人的， 住人的。对， 你不能够让我们底下靠着上个邻居 啊！您得给我们想办法呀！ 我去，我去， 张哥。 哎呦，张所长，这个、您别动，您给我，您给我。哎， 师弟，快点，快点！ 哎， 慢点，慢点， 给了我就没问题了。 老孙，哎，你给我盯着电话啊！ 张所长扛起一卷油毡和吴学禄他们刚走，他的妻子李淑芬就找他来了。 老张，你快回家。哟，是孙师傅。 哎，嫂子。 老张呢？ 老张去现场了。 哦， 你找他有事儿啊？ 啊，他的硝酸甘油又忘了带了，回头你给他。 好嘞。 啊，我煮了几个鸡蛋，干了一夜，饿了吧？ 哎，好嘞，谢谢嫂子。 热乎了。 嫂子，这都后半夜了，你这刚从医院值完班啊？ 今天我白班。 哟，您这一宿不睡，明天可怎么上班啊？ 还睡觉呢。孙师傅 啊， 不瞒你说，我们家房子闹得挺厉害的。 您 这不，我这老婆婆非叫我把她给叫回去。哎，累着了我了，这一夜给我给折腾的，大盆小盆，大碗小碗，该用的都用上。 嫂子，你看张所长这个人也真是，这修你们家的房子这都安排好了，可是你看他又给往后挪了，这个老张啊！ 我一猜呀，就是这么回事。 瞧这模范当的，家都不顾了。 那怎么办呢？谁叫你们是干这个的呢？ 就这么干，还挨骂呢。 嗨，都一样。我们医院，你要遇上了不讲理的病人家属，也骂得花出来 了。 是这么回事儿啊！今儿个呀，老张同志给我们院老吴家那小厨房扇雨布，脚一踩空摔下来， 那赶快送医院！ 走走走， 是不是送医院？ 不用 啊， 是蒋万的崴了。 哦，崴了， 何师傅，谢谢你了啊，何师傅 啊，没事没事， 树子也谢谢你了，谢谢你， 我背得得，背得得。 啊，老孙同志，如果要送医院的话呀。就给温主任家打个电话啊！ 不用， 我登车送检，没问题啊！ 谢谢你啊， 王总长， 师傅， 谢谢你，王 总长， 慢点，慢点， 慢 点，慢点，老张，忍着点，先热敷一下啊！ 孙师傅，不行，24小时之内不能热敷，只能冷敷。 哦，哎，淑芬，你怎么来了？ 你的硝酸甘油又忘了带了。 老张， 哦，那说 硝酸甘油。哎，淑芬。咱家房子没事吧？ 没事。 哎呀，慢慢点。 好了，明天再给你煮点黄豆水，好好泡泡。 哎，老张 啊， 雨停了。 哎呀，太好了。 哎呀，可停了。 淑芬，妈睡着了。 啊。 好，哎，你也回家休息会儿，这早上还得上班呢啊，快点。 算了，待会儿我早点上医院。夜里雨下得这么大，咱们区老房子又多，说不定啊，医院急诊会增加。 哎哎，我说你看你念点好行不行啊？ 我念点好，哼，你这就是急诊， 哎、 明天呢还得肿呢。 啊，还肿？ 少走动啊！ 少走动？你瞧这一摊子，我少走动得了吗？啊？哼。 我得回去了。 哎，嫂子， 淑芬，淑芬，等等， 咱家房子真的没事儿， 真的没事。 嫂子，你就别瞒着了。老张，我实话告诉你，你们家的房子漏得很厉害 啊。 大妈叫嫂子来，就是找你赶快回去的。 那妈呢？ 在外屋坐着呢，里屋漏得稀里哗啦的。我跟妈说，在这节骨眼上你回不去，可她非让我叫你来。 走，咱们回家。走，我跟你回去。 老张， 你那脚不能上班。老张， 老张。你这伤腿你能上房吗？你呀、在这儿值班，我跟嫂子去啊。嫂子， 老孙， 辛苦你跑一趟啊。 没说的， 还得麻烦你。 喂，是我呀，是有人受伤，快进老孙。

拆一给一，分得开，住得下，对吧？ 这条文你背的倒真熟啊。 是是是。 哎呀，可是你这条件不符合呀，老吴。 怎么不符合？ 你看啊，按拆一给一，那是指原有的建筑房屋。 是，我那都是原， 不包括自盖的违章建筑。您刚才报的四间房子，有三间是这几年你自己随便盖的，这不能算数啊，老吴。 不是，那也不能让我们一家五口住一间房子吧？ 几口？ 五口啊。 五口啊？不对吧？这派出所提供的数据说是你们家，啊，这你们家老两口加一个闺女，三口人的 啊。这不还有一个女婿吗？这刚走的那个安德利。 这不是还没结婚吗？ 结了，昨天登的记。 你就是算上安德利，你也只有四口人呢。 是，还有，我舍开老脸跟您说吧，您站起来，我跟您 有话摆桌面。 您站起来，我跟您说， 我跟您说，你说， 我那闺女怀上了， 昨天登记。 不， 不是你这怎么回事？我说你。老同志， 我这张同志，咱们换个地方，我单独找您谈谈，成不成？啊， 好，换个地方。好，来，后边说，后边说。小刘啊，我跟这吴叔到后边说。快点请。 小刘， 听听， 帮我个忙。怎么的，有事啊？我交款来了，这么快就把钱凑齐了，不用凑，都在箱子顶上压着呢，全拿来了。10000块， 哎呦，老太太， 这钱 怎 么 钱得这么碎呀？ 有吗？ 都是捡破烂卖报挣来的，能整装得了吗？你呀，费心，再帮我点点。 这么高， 哎，电视台的女导演， 哎呦，女导演， 你好，你好， 老导演， 哎呦，那太好了， 导演， 你可别让我， 你来北京大妈拍个镜头。以捡破烂的买楼房为题，报道报道，准有轰动效应。 报道报道， 大妈。 我说别来警棍，我愿意相信不是警棍，是话筒。我知道。 怎么？现在请您谈谈对危房改造的感想。 感想啊，成。哎，可别赶了我，越赶了我呀，我越想不起来了。 大妈还挺幽默的啊。大妈，您说说。 说说。哎，那我要唱唱呢。 哟，唱唱更好啊。 那我唱。 哎，唱唱。 我这调啊。可是跟赵丽蓉学的， 是吧？哎呀， 危房改造，我真没想到，心里高兴，烦恼丢掉。要说感想，只有一条。 什么呀？ 什么呀？ 人民政府功比天高。 哎呀，太好了，谢谢您大妈。 对，我们 就采访到这儿吧。 问导演。 吴学禄拿着两枚金戒指死缠着张所长不放。 行贿受贿可都是违法。 你看看你这位同志，我说了半天您还是没闹明白，不是？ 我怎么还闹明白？你怎么老那么轻松？ 你让我跟您说，这不是给您的， 给谁的？ 这是给大侄女的结婚礼品。 等，你认识我闺女 啊？那什么，那个没花多少钱，这是我闺女吴红，我外甥女儿，从香港买的，那儿金价便宜，保证是999的。 你要再这么着，我可如实上报啊！ 好，我收起来，收起来。 咱还是抓紧时间说说这房子问题。 就算眼下我们家是四口人，那也不能就分给我一间房子吧？ 我刚才给你讲过了，你按拆一给一啊，那只能给你一间。你要是按分得开住得下这套原则呢，你还能得一套两居室啊。您和老伴儿住一间，闺女和女婿住一间，你看这不挺好？ 不是，我刚才那个。 真有你的，溜这儿来了。 哟，你怎么也来了？ 怎么着呀？我听说就给咱们家一间房。 呵，这信息传递真快啊，这还正商量呢就传扬出去了。 反正给一间不行啊，这搬迁一步登天，我们这不但没登天反而入地了，你们讲道理不讲啊？ 我说你先别急赤白脸的，人家张同志这已经松口了，是吧？ 那 给我们几间呢？ 一套两居室啊。 哈，你们欺负谁呢？凭什么就给两间呢？门也没有。我告诉你啊，我可不能够跟女婿住在一块儿。这俗话说了，宁看儿子的屁股，不看女婿的脸。你们懂不懂啊？ 我不懂，您这算一条什么理由啊？ 哎呦，我说张同志，您是不知道啊。嗯，这当父母的，要是跟女婿关系搞不好，整天的鸡吵鹅斗的，这日子谁受得了？您说是不是？ 老吴，咱们这么说啊。处理好翁婿之间的关系，那是您的家务， 是 这跟分房可是两码事。 可是都在一边， 但是考虑到你们的要求和具体情况，你看啊，给你两个独居分开住怎么样？ 我嘿，凭什么四间房换成两间呢？不行 不行， 这你就想答应啊？两个独居住， 嘿，你说这个娘们儿，他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说你等一等， 这简直是无理取闹，什么人都有。 刚才您听到的是话剧《旮旯胡同》录音剪辑的上半部分，是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创作演出的，编剧蓝荫海、顾威，导演顾威。在明天的戏剧空间节目中，我们将邀请您欣赏这部话剧的下半部分。好了，今天的戏剧空间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小英和我们的责任编辑徐北威，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经典的故事，精彩的语言，戏剧空间带您进入艺术的世界。